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金秋购物季，9月1号至9月3号期间，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500元立减30元，满1000元立减60元，最高立减200元。详情拨打电话400-055-151，400-0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应老妇人们的要求，现享购时间特别开办了周末版的活动，目的是第一，考虑到不少老会员朋友啊没能及时了解享购时间的最新活动和优惠力度，所以呢我们开办周末版的特别活动，把本周最大的优惠力度通过周末带给大家。第二呢，所谓周末版特别活动，就是要与平时的优惠力度不同，不论是主品还是赠品，都是享购时间应时应景的人气产品，所以呢一定是平时少有的福利政策。 那今天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本档活动带来的正是享购的明星赠品多媒体播放器。很多朋友啊说好久没有听到播放器的赠送了，这是为什么呢？确实啊，这多媒体播放器虽然一直受到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再加上之前一直是缺货的状态，所以啊有段时间没有赠送了。 那今天周末版特别活动，凡是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99元订购一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订购6盒就送一台人气赠品播放器。也就是说啊，这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元，而且呢，还有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功能媒体播放器，手机大小，立体音箱。那天气呢，越来越凉快了，晚饭后啊，可以带着它呢去散步、跳广场舞、听新闻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因为咱们赠品有限，只有50台的免费赠送，抓紧时间来参与活动。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351的朋友就说，退休在家也没什么爱好，就喜欢听听新闻，可现在手机上的收音机都是要通过网络的，我们哪里懂这些呀，还是播放器方便。早上晨练的时候放在口袋里面特别小巧。 是 0086的朋友说，老妈就喜欢这个播放器，声音大，歌曲多，晚上跳广场舞特别合适。还有5954的朋友说，好久没有送过播放器了，这次送的播放器和之前送的是一样的吗？ 您放心啊，只会比之前的更好。那有红歌啊、山歌、老歌、经典、流行、戏曲、小品、二人转等等，总共有3288首曲目。那不管您是喜欢听戏的，还是喜欢跳广场舞的，又或者是关心国家时政大事的，这一台多媒体播放器呢都能满足您。 对， 市场售价是298元一台，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3个月的6盒羊奶粉的朋友就能不花钱免费得。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16的朋友就说，我一直相信一等价钱一等货的购物原则。之前的羊奶粉我都是选择代购的，可自从在邻居老李家喝过你们的瑞麟羊奶粉之后，我才知道国内也有这样高品质的好羊奶。这一听您就是新朋友，一定要向您介绍一下，瑞麟羊奶粉是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是专业做羊奶粉的。 没错，瑞麟乳企呢是民族品牌，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以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同时呢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所以呢品质啊您完 完全可以放心的。 对， 现在起呢，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594块钱，不仅是可以喝上3个月的高品质羊奶，而且呢，还有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功能媒体播放器免费赠送。抓紧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Call and write my fans. This will be the last package I ever send your ass. Been 6 months and still no word. I don't deserve it. 但是要提醒您啊，这是周末版的特别活动，只有周六周日可以享受得到，那下周一呢可就没有了。所以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您可得抓紧时间了。看到手机尾号0839的朋友说啊，这个前两天在广场上看到老李就拿着一个这个小匣子，能听广播能听戏，特别神奇，我正打算买一台呢，刚刚广播说了这订羊奶粉就送多媒体播放器，这是一样的小匣子。 听您这么介绍，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可以收听频率广播，可以播放老歌金曲，还有黄梅戏、沪剧、京剧、西剧、二人转、相声、小品等等，共3288首曲目，市面上一台大概要298元。今天订购羊奶粉就能免费得，而且退一万步说，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我们是免费送奶到家，到时候您可以仔细看一看，是不是一样的小匣子，是不是一样的瑞麟羊奶粉，是不是一样的新鲜日期。一切满意之后，花594元喝上整整3个月的羊奶粉，同时就送您中意的小匣子。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5671的朋友说啊，这下周一呢就要开学了，忙碌的季节又要开始了。今年对孩子的规划就是必须吃早饭。这一听啊，就是一位妈妈级的会员朋友啊。是的，早上时间太赶了，孩子赖床5分钟，路上呢就得堵10分钟，早饭来不及吃，上课怎么会有精神呢？所以呢，我建议您啊，在孩子的书包里呢备上几袋羊奶粉，这一冲一泡，简单又方便，而且杯壁上挂着的奶皮呢，就能告诉您它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不光孩子需要保证营养，平时辛苦上班的我们更需要好好照顾自己。 是， 来不及吃早饭，到了单位还得开会，脑袋的反应根本跟不上身体的节奏，所以啊，再忙也不要忘记冲杯羊奶补充一下能量。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594元订购原价1548元的6盒瑞麟羊奶粉，就可以喝上3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才100多块钱，而且还有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功能媒体播放器免费赠送。抢购周末特别版活动，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肾功能受损，企业就会多。那咱们在讲这个肾功能的这个前头，我先介绍一下肾单位。肾单位呢，是组成肾脏的一个结构和功能的一个基本的单位。所以这个肾单位呢，就是我们一个肾小体跟肾小管。那么肾小体是包括肾小球跟肾小囊。肾小球呢，是由胞幔囊、毛细血管瓣以及那细膜的组织构成的，流经到肾小球的血液的成分，除了血细胞和大分子的蛋白质以外，均被滤落到肾小囊内，形成了原尿。所以肾小球起什么作用？肾小球就是起一个过滤的作用。肾小球的这个流到肾小球的血液成分啊，除了血细胞跟大分子蛋白以外，都是被啊滤落到肾小囊，在肾小囊就形成原尿，尿啊就是一开始原先的这个尿。当肾小球出现结构损伤的时候，可以出现的尿量出现异常，尿少了，水肿了，出现血尿、蛋白尿了。以及代谢废物，比如像肌酐、尿素氮就会升高。那咱们这个查尿常规的时候都可以表现出来了，血尿、蛋白尿、冠心尿代谢的产物，肌酐尿素氮就升高了。肾小管是干嘛？是连接肾小球和集合管之间的细长的迂回的上皮细胞管道，有一个什么重吸收的作用。所以肾小球是过滤，而肾小管是重吸收的作用，吸收原尿中间的全部的这个含有的葡萄糖以及大部分的水跟部分的无机盐，并且把这些呢吸收来的物质啊送回到包绕在肾小管外面的毛细血管中间，余下的部分的水跟无机盐以及尿素这些物质就形成了我们的尿液。所以说咱们要谈这个肾功能受损的话，首先把明确这个肾的单位。肾单位是肾小体和肾小管，而肾小体是包括肾小球跟肾小囊。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咱们就说了，如果肾功能受到损害的时候啊，企业就多，就是晚上啊就是尿频了。正常成人白天排尿呢4到6次，夜间呢往往有人不排尿，或者有人是1-2次，次数明显增多的就叫尿频。夜间排尿次数增多就是企业多。那么什么原因？ 首先是睡前大量的硬水了，你水喝多了，那当然呢，必然的，因为人体你睡着了，我们还在新陈代谢呢，有一个维持体内的基础代谢的，那睡前大量硬水了就尿多。第二，习惯呢就是喝浓茶咖啡的，或者是服用利尿剂的，你睡前喝浓茶咖啡利尿了，那没办法了，就尿多了。第三呢，精神高度紧张的导致入睡困难，失眠的，您越睡不着，您就尿越多，越起夜。膀胱呢稍有啊尿意也会呢起夜，所以有人会因为情绪紧张、焦虑出现了夜尿增多。那么，这个普通俗称呢，就是神经质性的尿频。肾脏的功能之一就是呢浓缩的功能，一旦肾脏衰老了，浓缩功能呢减退了，尿液呢就变稀了，量也就多了，典型的变化就是起夜数目增多。因为肾脏的血管很丰富，人体平卧的时候，肾脏负担了比直立时候更多的血液，你躺着平着，那肾脏的这个负担呢比直立时候更多的血液，一旦肾功能减退，尿液就会明显的增多，平卧夜里尤其是很明显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天尿液尿的量与夜尿量的比值逐渐的减少，到60岁的时候比值就是1:1了，你白天尿多少回啊，可能晚上呢形成的尿也是那么多，所以起夜的次数多，这是肾功能啊受损的早期的表现。尤其高血压的患者，由于长期的血压呢这个高，造成了血管内皮的改变，影响到肾脏的滤过的功能，尿液增多就更加明显。这个夜间呢，这个排尿的次数啊和尿量呢明显的增多，所以高血压的人呢起夜就多了，尿量也超过甚至白天的总尿量的一半，这就称为夜尿增多。心功能不全的肾脏病是这样，心功能不全的或者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比如像慢性的肾脏腺皮质功能不全，肾脏的疾病，比如像肾小球的疾病，慢性的肾小管，间质性的疾病，这个首发的症状就是夜尿增多。高血压糖尿病呢，因为肾脏浓缩功能的减退，也会出现夜尿增多。引起夜尿增多的原因还有炎症，咱们出现了膀胱炎了、尿道炎了、泌尿系感染了、外阴的炎症了，都可以有尿频、尿急、尿疼的这些症状。所以说，你要是肾功能受到了这个受损的话，咱们就说这个夜尿啊必然就是多，夜尿多了那咱们就不对了，那你应该啊上医院去啊那个查一下呀、血常规，通过血常规咱们就了解你肾脏功能呢是不是啊正常。预防肾病的进展，咱们就啊首先要了解，要减少我们刚才谈到的肾单位的抛尸。健康人呢是有两个肾脏，每个肾脏呢是100万个肾单位，就是左右两边啊每个肾脏都有100万个肾单位。肾单位的作用呢是产生尿液，代谢废物，溶解在尿液中间，能够排出到体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肾单位呢会不断的减少，肾脏的体积也会逐渐的变小。任何的原因导致肾单位不断的抛尸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呢就必然的逐渐的下降。所以要延缓肾病进展的速度，就要减缓肾单位抛尸的速度。所以说咱们要控制肾脏疾病， 你首先要使得这个肾单位呀、不能够抛失。慢性肾病患者肾单位减少的速度会比普通人呢快，一方面是因为导致肾脏疾病的因素没有控制好，还有呢直接呢还在损伤了肾脏。另一方面呢，其实慢性肾病的患者呢已经充分的控制了导致肾病的肾单位抛失的因素的话，肾单位抛失的速度也会比普通人健康人呢要快。这是因为慢性肾病患者的肾单位啊就变少了，每一个肾单位呢必须努力的工作，这个才能够保证的代谢的废物啊充分的排泄。那你久而久之一边就在减少，一边还要维持这正常的功能，那肾单位的负荷就会加大。随着肾单位的不断的抛失，即使全部肾单位都满负荷的工作，也不能够充分的排出代谢的废物。代谢废物超出了正常的它排出的范围，这就会出现什么？医学上就叫做胆汁血症。你查你血的时候的话呀，那么血液中间的含的氮的量高，氮的量高表示什么？你那时候蛋白质分解的多，而分解到肾脏排不出去，最后进入到血液，就是胆汁血症。如果肾脏会进一步的抛失，那么胆汁血症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出现什么尿毒症啊，那没办法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定就是要透析啊治疗。所以说咱们在这种情况下头，尤其是老年朋友，尤其是你出现过一些肾脏疾病的，虽然这个肾小球啊肾小管的功能还没那么严重，但是因为你的年龄摆着那，每个肾脏都有100多万个肾单位，就你没有像从前年轻的时候20多岁30多岁甚至40多岁时候具有那么多的肾单位了，你丢失了这些肾单位不起作用了，所以最后呢这个肾脏呢还是容易出现了疾病。所以说咱们出现了夜尿多只是一个症状，如果经常的出现这个一段时间夜尿很多，尿频尿急尿疼，咱们赶快上医院去，能不能通过一些治疗来改善你的整体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功能，停止这个肾单位的抛失，维持你正常的肾脏的功能。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都知道实在是个好东西，人呢跟其他的生物是一样的，从出生呢生老病死啊，必然呢是要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同一种生物衰老呢逐渐进行的过程和出现的这个时间呢基本上接近，但是要知道不同的个体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就在于你自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衰老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的衰老表现出来的比你啊要缓慢？那就在于你自己重视不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重视不重视你自己的机体维持它一个正常的体内的新陈代谢，正常的生理生化的反应。如果主器官的功能都维持正常，你必然呢就没有那么多的常见病，老年性的常见病、多发病。《黄帝内经》中间呢就记着：“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也就是说，人呢本来正常的寿命应该是在100岁左右。那祖先的几千年的经验呢，都总结出来，找不到啊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但是呢 如果适当的养生的话，对于延缓衰老、争取长寿、尽享天年呢，这还是啊能够做得到的。您知咱们自古至今啊，就把它啊作为一个仙草、瑞草，把它呢就作为一个药是两用的，能够起到保护我们健康的这个作用的。所以灵芝啊，咱们早就说了，能够久视轻生不老，延念神仙，这是在《神农本草经》上头记载的。那么在其他的历代的这个医典中间，也早就对灵芝对于保护人体健康的作用啊是肯定的。加上现代的这个科学研究，现在的很多的科学实验跟论文确实也证明灵芝是可以保护人的健康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